需要快乐来拯救。 Happy Happy Search Happy Happy Search， 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转动。 Happy Search 一直努力奋斗，空气却变稀薄，冷却的永不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，像地狱般的火燃烧我，红了我，你和我压抑太久，需要心灵上的自由。人有什么要互相争斗，像一次野兽要想要飞上天空，却还是在原地不动。 德伟的《拯救地球》开始了我们今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。在杜德伟的《拯救地球》里，有种特别迷人的性感味道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在这首歌里面的一呼一尖，那种粗粝的质感实在是非常的撩人。虽说要像唱歌有性感的味道，不是穿上那么暴露的衣服，或者说把声音挤压起来故弄玄虚的特别的声响，性感是一种很天然的质感是一种天生就自带的技巧，所以才会表现得自然和优雅。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香港无可争议的百变天后，她就是有着这种天生的性感。马上要播给你的歌就是来自于梅艳芳，床前明月光。 看尽了人世里雨伞，多少功名似尘埃，是我傻，总是在寂寞夜里望，你是缘是缺是我生命的无常，来饮一首老诗，喝一杯老酒，明月别笑我痴，别笑我狂。